万一结果阳性，自己同同住嘅兄弟姊妹都唔好翻学，要即刻通知相关嘅学校， 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唔舒服，就算测试结果系阴性，都唔好翻学啦，尽快睇医生。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4月28日，新增430宗确诊，较前一日多83宗，将竹君子反弹属预期之内。 政府公布首批27个获特别注册委员会认可医学资格团体。 审计署建议运输署探讨牌照事务署以派筹代替排队轮候。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停止向波兰及保加利亚供气，两国指俄罗斯违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们听紧的是千禧年代。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运输署啊，佢哋嘅牌照事务处咧，嗰啲嘅柜台服务啦，就会处理一啲即系同驾驶者啊等等相关呢啲嘅牌照服务啦。不过喺疫情期间咧，都系曾经一度暂停嘅咁。有啲人可能都未必处理到呢一啲执照啊文件等等嘅。早前就见到喺4月21日重开翻事务处之后啦，都见到一啲人龙等等嘅咁。嗱，审计报告咧，寻日亦都提到有关于牌照事务处方面嘅职员啦，譬如提到话喺2019至到2020年疫情嘅一啲受影响嘅时间咧都有。咁啊，见到话人手方面事务处嘅职员咧系增加咗25%左右嘅咁，但處理嘅事項就話少咗64万宗咁。嗱，運輸署咧就承認喺呢一個疫情期間咧，啲櫃台服務咧係暫停過，咁所以期間亦都積壓咗一啲申請。咁啊，另外咧，審計署亦都係建議運輸署係喺個事務處嗰度啦，設立一個派籌嘅制度啦，同埋話加強咧啲網上申請牌照服務等等嘅一啲措施嘅，會唔會你都係啲司機啊、駕駛者嚟嘅咧？喺疫情之下或者一般嘅情況下，用運輸處嘅呢啲牌照服務嘅情況，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咧？1872311，多唔多係用到網上申請牌照等等咧？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嚟啊！有電話旁邊有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早晨。早晨，李耀培。喂，李耀培，你的电话听不听到？哎，李耀培听到啊，嗬。喂。OK， 李耀培的电话可能我们要稍后呢是接驳返啦咁。现时来讲呢，在根据法例啦，即是车辆是当然有牌啦，咁驾驶者呢亦都要有有效的驾驶执照嘅。在运输处辖下呢就有4个牌照事务处咁，包括呢就有香港牌照事务处啦、九龙牌照事务处啦、观塘牌照事务处同埋沙田牌照事务处嘅。咁申请一啲相关牌照嘅人士咧，除咗可以系亲身去排队上去办事处嗰度去办理一啲手续之外咧，仲可以有其他方式嘅，好似譬如邮寄啦、投递箱啦，同埋用网上面咧都可以提交部分嘅申请嘅。头先就提到啦，因为喺疫情期间啦，办事处系即系暂停啦，一度系咁，所以咧。有一啲嘅柜台服务咧系暂停过，继续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咧，李耀培继续喺度咯。李耀培系香港汽车会会长，早晨。 系，早晨，萧立文系。 早晨，李耀培。头先就提到一个情况，系审计署嗰度提到嘅，就系2019至到2020年期间咧，主要咧系受到疫情影响啦。佢提到就话喺牌照事务处嗰度处理嘅个案咧就少咗60几万咁，但系咧一啲職員嘅人數咧係多咗嘅，咁你自己點睇？其實喺疫情期間，運輸署處理一啲牌照嘅效率啦，喺尤其是櫃台呢啲服務減少期間，嗰啲嘅駕駛者或司機嘅影響係點樣？ 哦，咁我諗雙方都影響好大嘅，因為譬如話駕駛者佢牌費到期啊，或者係駕駛執照到期啊，或者禁區紙到期等等咧。咁其實因為政府亦都冇一個叫做寬限嘅情況，咁甚至咧佢如果呢個駕駛執照或者係甚至呢個車牌到期咧，可能影響個現數啊，咁架車就停擺咗嘅。咁當然我哋亦都明白喺疫情期間咧，就係運輸署亦都係 即係人潮嗰個問題咧，亦都有停辦過啦，甚至可能運輸署某啲職員都會染病咧。咁所以呢個係雙方大家都好困難嘅。咁所以呢度亦都希望處方也好咧，即係希望做一個臨時一個緊急嘅支援咧，或者係希望可以疏導到咧，係更加。車主嗰個心情上高，即係話都係要續牌，但係如果佢每日都唔知道究竟自己時間要等幾耐，或者要排幾個鐘，甚至我又收到一啲會員嘅即係意見，佢哋排隊幾個鐘咧，又唔可以食飯，甚至如果去咗洗手間翻嚟又要排龍尾，咁呢啲咧即係大家都其實係一個唔係咁好嘅一啲做法咯。 嗯，喺呢段期間喺運輸署可能一啲服務人手少咗，雖然佢哋都有話處理申請嘅，譬如額外請咗一啲人啦，未必係櫃台嘅，就係因為佢哋櫃台嗰度閂咗嘛，所以有其他嘅人手去處理啦。但係有冇即係始終去到期嗰個期限喺度嘅時候，都會唔會有啲通用期啊、酌情期啊，會唔會咁樣可以俾啲司機會更加好嘅處理？又有冇真係咁做 咧？如果過期咧，就真係過咗期嘅。 嗯， 即係我所知咧，就亦都唔係淨係單運輸署話可以延續等等，因為呢啲亦都涉及，譬如話如果你車輛嘅牌費到期，咁可能涉及就係驗疏嘅問題。因為驗疏嘅保險咧，就一定寫明咧，就係話嗰個牌費係要有效嘅。甚至你揸車嗰個人咧，如果你駕駛執照過咗期咧，咁咧可能嚟嘅呢架車嘅驗疏咧都唔保嘅、哦，即係其實呢啲係一啲並不複雜，但係一啲比較上未必淨係運輸署可以單方面去通融咯。 你自己有啲咩建議咧？如果係咁，即係對於駕駛者嚟講，可能都好焦急嘅喎。佢哋想處理到，或者佢哋已經一早申請咗，但係可能嗰個關卡棘住一個位置，就唔係個駕駛者控制嘅嘛呢個。 當然啦，即係最近審計報告，琴日呢都出咗啦，有一啲即係建議。咁但係單係講車主要去到運輸處排隊，可能係四個鐘、五個鐘，或者等等嘅話咧，其實係咪有啲更好嘅方式咧？當然過往咧曾經試過。兩三年前係派個籌，咁但係由於咧派籌嘅時間咧，又有一啲譬如話一啲排隊黨啊，或者一啲炒呢啲即係籌嘅一啲唔好嘅嘢啦，咁所以運輸署亦都唔想見到呢樣嘢，亦都取消咗嘅。咁但係我覺得急事急辦咧，即係響一啲譬如話疫情過後啊，因為疫情嘅期間停擺咗，響疫情過後咧，就係好明顯咧，就係人。去運輸處去續牌申請等等係多咗好多好多好多，咁喺呢啲時間咧係亦都要消化緊。我哋亦都明白運輸處幾大量嘅工作，因為積壓咗之後咧先至開始嘅。咁我覺得好多嘢都係事在人為嘅。例如你話派籌好唔好咧？咁當然有佢嘅好處，有佢唔好處。但係喺一啲緊急嘅情況下咧，其實派籌都係一個方法之一。咁只不過要將呢啲方法要改良一下嘅，因為過往可能咧，總唔知邊個嚟到撳飛仔，或者係攞張飛就算數，咁形成一啲咧，就例如我正話講嗰啲排隊黨啊、炒賣啊等等，咁呢啲當然係唔好嘅風氣。咁但係如果我哋將排隊嗰方面可以做得好啲，例如一個 counter 裏面呢，所有人嚟到呢都係收咗佢嘅一啲我哋叫做申請表格，從而呢就俾一個籌佢哋。呢個籌呢就好明顯呢，即係例如當金鐘佢每一個鐘頭可以係做到100份嘅。咁換個笑話講，頭嘅100呢咁就可以留低車主喺度係排隊啦、等候啦。咁去到第101個籌到200，可能佢就俾個籌佢呢，就 OK， 咁啊10点钟你返嚟啦，如此類推。咁其實每一個運輸處嘅櫃台佢都知道其實佢每日可以應付到幾多嘅。咁雖然而家呢我亦都聽到一啲車主同埋會員講呢，哎呀我排咗幾個鐘啊，但係去到5点半呢，我驚佢截龍，但係而家原來運輸處啲同事呢就冇截龍嘅。總唔知你5点半之前排到入去咧，佢就幫你做曬，可能做到6点、7点、8点嘅。咁呢啲其實雙方都係非常之困難嘅。咁我諗咧，即係例如好似舊式啲，例如以往去睇戲，大家都明啦。嗰日全院滿座，嗰啲想睇戲嘅，咁啊唯有聽日咯。 系嘛？即系其实呢一个方法系唔系可以即系弥补翻而家急事急办咧？咁呢啲希望运输署方亦都系留意啦。 嗯，我补充少少啦，运输署之前就话即系谂过系即系探讨过系派筹嘅，咁但系最终就话唔会推展啦。咁包括就系提到话嗰啲牌照服务嘅种类比较多啊，咁亦都需要一啲嘅职员咧系要做一啲申请表嘅初步检查啦，就话比较难去做啊。如果系即系。個續牌個牌都唔同啊，涉及嘅文件唔同啊，嗰啲即係處理嘅程序有唔同嘅咁，提到類似呢個説法嘅咁。另外我想問一下李耀培啦，除咗話上去頭先提到話即係派籌啊、排隊啊嗰啲嘅措施之外，而家有啲譬如即係續領個駕駛同埋車牌嗰啲相關嘅執照啦，都可以用網上面嘅做法去做噶嘛。但係咧見到審計署就話啦，截至2021年6月啦，網上面續領呢個嘅車輛牌照啦，就係話佔整體嘅續領嘅申請大概。3.7%嘅啫，咁啊，續領正式嘅駕駛執照嗰個就話多啲，咁但係都係32%到嘅啫。點睇呢一個嘅數字咧？點解又會咁少咧 ？OK， 嗱，其實香港已經比較上一個我哋叫做現代化都市，其實好多時大家係咪？除了啲老人家冇網上高去做之外咧，其實都好普通。咁第一當然咧，即係呢個宣傳不足啦，啊，即係好多車主唔知啦。咁第二嘅話咧，過往嘅 practice 咧，即係過往嘅經驗咧，車主上去可能半個鐘或者九個字就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好多時佢哋帶咁多文件咧，喺網上高咧都驚有一啲失誤，所以做唔到或者網絡嘅問題咧，要等好耐。咁甚至咧，我亦都調查過咧，好多啲車主或者我哋嘅會員唔喺網上高做，除咗正話嘅原因之外咧，其實嚟睇，譬如話喺網上高做咧，原來。所有政府部門咧，佢都要首先咧，你要做網絡嘅登記，你都要去郵局咧，要做一個叫 e-shop， 即系咧去郵局咧做咗登記，核實咗個身份，佢郵局俾一個曲你咧，你先至可以喺網上嗰去做嘅。呢個第一。第二咧，就算而家咧就運輸署推出一個我哋叫做駕駛儀或者一啲儀方便咧都好啦，其實佢第一次做咧。佢都必須要去郵局或者咧係地鐵認證，然之後咧佢先可以做。嗱，呢一個咧亦都係有少少好多啲車主，特別係每年做一次嘅話，或者甚至我駕駛執照幾年先做一次咧，佢哋就唔想咧去兩笪地方，甚至翻到嚟咧，可能網絡或者佢唔識做，佢寧願咧好多車主都話我排隊就排隊啦咁樣，咁就造成今次咧即係咁多人去排隊啦。 OK， 我唔该晒李耀培啊，同你倾到呢一度先。李耀培咧系香港汽车会会长，今次咧嘅审计报告咧提到有关于运输署处理牌照嘅牌照事务处啊，其中佢都提到一点啊，就譬如话而家四个事务处入边，九龙同埋金钟啦，即系呢一个嘅牌照事务处咧，比另外两个嘅事务处喺沙田同埋观塘嘅咧处理嘅事务宗数咧都系多嘅，多成1.5倍啊咁。你自己有冇留意类似嘅情况咧？喺用到运输署呢个牌照事务处嘅服务嘅时候，会唔会你都系车主或者了解到成个情况系点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下。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易志明，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易志明。刚才提到话运输署牌照事务处处理一啲车牌续牌啊等等呢一啲嘅程序啦，有冇收到过去呢段时间啲车主啊或者一啲搵食司机啊嗰啲嘅反应系点？ 唔系今次噶啦，因为其实上一轮咧，即系第四波啊，已经系试过呢个问题噶啦。当政府系普遍地 work from home 咧，所谓在家工作咧。有一個時間咧，就真係有部分嘅呢啲前線服務嗰啲咧係停曬噶嘛，咁所以咧就導致到好多到期啦，堆積咗喺度咧，你一開翻咪個個趕上嚟啦，因為我架車要用啊嘛，我牌照到期係咪？咁所以咧就今次係第二次噶啦，即係但係今次咧其實照我所理解啦，運輸署咧其實喺期間裏面咧都已經係有部分人工作，同埋咧又有分 A、B 隊咧，基本上都係有持續去做嘅。咁同埋咧，但係今次有個特別咧。我想大家都留意到香港今次第五波呢染疫或者被认为是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的人数是非常之高的。有些企业呢讲给我听呢，他接近差不多一半的人呢是回不到工。 咁我知道運輸署牌照部咧喺第五波裏面咧都係屬於一個比較嚴重嘅情況嘅，咁所以可能因此而堆積咗更多嘅呢啲嘅個案喺度。好啦，咁呢啲咁嘅疫情反覆咧，你日後唔排除有機會再發生，咁我哋都揾個方法解決嘅，唔能夠次次都係咁即係排到不得了啊！咁雖然我知道近期咧，呢幾日我哋見到咧喺金鐘出面嗰條隊都短咗噶啦，咁就因為照我所理解咧，運輸署咧其實頭先阿李博士都有講咧，佢哋已經係總之你五點半前入嚟咧，我就做曬你先走，已經係日日喺度 OT 喺度做，禮拜六亦都加開嚟做。咁所以咧就咁佢哋會打電話通知啲人嘅啊，咁呢個就係其一。咁第二咧就係、我諗政府都係即係必須要去電子化嗰個方向啦。嗱、咁下個月嘅交通事務委員會咧，其實就運輸署會上嚟咧，係介紹佢哋呢個電子牌照嘅方向嘅，同埋啲工作。咁我相信呢個將會係一個解決嘅方案。咁但係喺目前呢，我就覺得有兩個情況，因為你上運輸署做牌照呢有兩類㗎嘛，一個就是人牌，一個就是車牌。咁其實人牌呢係絕對可以呢係即係透過完全電子化嘅方式去處理。咁但係車牌呢就有少少困難嘅，即係嗰個牌籌嗰度，因為呢你知道上嚟做嘅，譬如話出新車又好，轉户過户又好，或者即係到期續呢個行車證有。好多時唔係嗰個車主自己上去嘅，係嗰啲 agent 或者車行。咁佢哋一上嚟呢，你可能拎住十架，佢可能拎住三十架嘅單上去排隊。咁變咗呢，如果你話純粹派籌呢，你其實佢啲職員呢都冇辦法估計你呢個籌究竟係幾點鐘係輪到你做嘅、因為你都唔知前面嗰啲人揸住幾多份。咁所以呢就有少少技術性問題，但係人牌呢就一定係一個一個嘅。咁呢個呢就絕對係可以用派籌嘅方式，咁你咪可以，你過咗呢段時間，你一個鐘頭翻嚟啦，兩個鐘頭翻嚟啦，咁變咗咧對市民嚟講會好啲。咁但係最終始終要做嘅咧，就都係嗰個電子化咗佢。 嗯。但你覺得電子化咗佢？頭先你提到話，譬如人牌同車牌有唔同嘅，喺續領駕駛執照，即係人牌嗰方面就可以易啲用到網上申請啦。但係見到個比率嚟講啦，根據審計署嚟講，都係話佔整體32%，又唔係真係好高喎。嗰、那個位係難在邊度咧？那個障礙喺邊度咧？ 嗱，呢個頭先李博士都有解釋下嘅，我都有同感嘅。因為咧以往咧，你譬如駕駛執照幾年先上去一次，以往經驗咧都係半個鐘至一個鐘就搞掂啦。你就唔會話專登喺我又事先去做咗啲乜乜乜啦咁。咁咪就即係呢個我相信係一個有少少惰性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以後上親去都要排四個鐘喎，咁我又唔同咯，我就諗下有咩方法令到我唔使嘥時間啊嘛。即係呢個我諗係如果運輸署係改善到呢樣嘢咧，我相信嗰個網上去申請嗰度咧，或者宣傳多啲啦，因為好多人係其實都係諗住唔係太麻煩啫，估唔到今次咁麻煩咁解啫。 但剛才除了說即車牌的問題，就是可能先代理一個人是處理幾架車的甚至十架車的，這個用一個電子化的方式日後是不是可以解決得到呢，或者是不是可以短期內處理到呢？還有另外今次審計報告提到另一點，就是說四間的牌照事務處那個工作量處理的事的即宗數，用宗數去計算就不是很平均，就覺得譬如九龍和金鐘那兩間就是處理得多一點的，你這個又怎麼看在一個分工方面？ 嗱，呢個咧就係市民嘅選擇嚟嘅，因為有四個 centre， 我自己咧都基本上去過曬。咁以前咧我都曾經試過去觀塘嗰度嘅，因為咧就發覺嗰度咧少啲人，咁我唔想嘥時間咧，我就去嗰度。咁但係咧問題就係、通常係你去續領呢啲牌照，你都係就腳嘅，咁你就我去開邊度，順便去搞啦咁。咁所以你兩個喺市中心嘅金鐘同埋喺西九龍中心嗰度，嗰度係最方便㗎嘛。咁所以呢就好多人呢就習慣咗去嗰度。咁呢個係一個我諗市民自己要，如果能夠有個資訊方面俾個市民係多啲透過運輸署啲網嗰啲 apps 呢去睇到喂邊度冇咁多人喎，咁可能啲市民有多個選擇啦咁。咁另外其實呢我啲業界呢不斷呢都同我提出呢，希望呢運輸署能夠喺元朗或者是屯門那裡是開設一個新的辦事處的。那為什麼呢？如果你留意呢，現在很多的中地作業物流作業那些人呢其實都走了去新界西或者新界西北的方向，那那裡其實很多這些車的，這些貨車就是那他們那些幫人家做維修之後驗車或者續牌，現在要走出來，

新增430宗确诊，较前一日多83宗。张竹君指反弹属预期之内。 政府公布首批27个获特别注册委员会认可医学资格团体。 审计署建议运输署探讨牌照事务署以派筹代替排队轮候。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停止向波兰及保加利亚供气，两国指俄罗斯违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讲到有关于审计署，其中他们的审计报告里面提到有关于运输署的车辆的签发牌照啊，同埋檢驗服務等等嘅，喺佢哋嘅建議嗰度咧，就包括提到啦，係咪可以探討下係咪設立派籌制度咧？喺切實可行嘅情況下，取代現時用喺駕駛執照相關服務嘅排隊輪候制度咧？咁另外亦都提到一點就係話，希望可以咧加強宣傳啦，就係推廣呢個網上申請牌照服務，因為咧根據佢哋報告啦，喺一啲數字上面都睇到，譬如2021年6月啊，截至就話喺網上面咧續領車輛牌照，即係行車證啦。就是只是佔整體的續領申請是 3.7% 的，如果續領這個駕駛執照的話，就在網上申請相對多一點，但都是個比率來說都是佔整體 32%。 你怎麼看這個網上申請的做法呢？會不會你都有用過呢？個情況又怎樣呢？1872311 1872311。運輸署有一個的回應，它就是提到說是歡迎審計署的建議，大致同意審計署的觀察，並且提出的建議措施會進一步提升車輛牌照和檢驗服務。就住車輛牌照服務方面，運輸署已經就12項的牌照推出網上申請服務，市民無需要親臨牌照事務處辦理牌照的。另外都提到運輸署會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處理一些有缺點車輛的舉報和跟進工作，以加快採取執法行動的。運輸署的回應是這樣。繼續講下你的看法，18723有關於運輸署的牌照服務。電話旁邊有張女士，早晨。早晨張女士。 喂，你好啊！ 你好，你好，请讲。 萧主持， 系你好。 系啊，我琴日睇到即系审计署呢则新闻都有少错愕嘅，因为咧我都即系自己用咗沙田运输署嗰、那个地呢佢嘅服务咧好多年嘅、即系超过廿几年。咁其实每一次咧我都觉得好满意嘅。咁点解咧？因为咧我系用网上预约去办理嘅。咁我因为我咧都要翻工，咁所以咧我每次都可以喺好短时间之内做到。咁而每次咧我发觉係预约嘅人係好少嘅，咁其实我自己都唔好明白点解添。咁但係如果有预约嘅，的确係可以好快。 通常几耐处理到咧？如果你预约咗，同埋你对上一次係处理边啲牌照去？ 都係驾驶执照。我主要都是做个人的牌，即是我自己的驾驶执照啦、架车啦，同埋有时做国际牌。咁其实长即是廿几年嚟咧，都不断要做呢样嘢啦，即是我自己啦，同埋帮我先生做。咁仲我其实仲试过咧，即是有一两次，我谂住放假有时间，咁我就自己落去排啦。咁系真系会排好耐嘅。咁所以咧，我就即系有咗呢次经验啦。咁我就每一次都约。咁、我有时要因为要赶住返工呢，咁我就真係九点之前已经去到要喺门口排队啦。咁我其实仲想赞一赞即係沙田嗰边嗰啲保安呢，佢哋係做得好好嘅。因为呢佢啲人呢都未入得去呢，佢已经喺门口呢即係同你问咗呢啊你係做乜做乜，跟住呢就安排你排队嘅方法啦，边啲有预约啦。咁、我其实呢因为我已经喺住喺嗰度附近好多年啦嘛，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哋嗰個服務咧，其實係好一致嘅，即係我就想特別讚咧，其實係個保安啊 ，OK， 佢哋係做得好好噶 ，OK， 即係做到一啲分流，先了解你哋係申請咩牌先咁， 同埋佢就算入到去咧，即係我試過好多次咧，佢哋都係會即係好留意啲客咧，係立即咧係問你啊，你有冇預約啊？你企邊啊？咁係每次我感覺都好好。其實我都曾經有衝動咧，我係想即係寫紙讚佢哋， okay. 但係就即係每一次係心咁諗啦，都冇咁做啦。 但張女士，我想問，因為你話你試過排隊，又試過預約， 係 兩個個等候時間爭幾遠啊？ 即係譬如如果預約咧，我基本上就可以第一同第二個就唔需要等嘅，因為譬如如果我約咗10点啦，如果我早咗15分鐘，前面冇人咧，咁排到我都可以立即做。 咁我先就話由於預約嘅人好少呢，咁所以呢往往係我係第一或者第二個人就做到。咁、如果排隊呢，我諗得起碼就要成個鐘嘅。 OK， 好。 咁我其實我每次都好奇怪點解呢人唔預約呢。 OK， 明白，即係佢嘅經驗嚟講呢，就係覺得即係用預約電子網上做嘅方式呢就快過排隊嘅，因為兩個都試過。有潘生嘅，早晨。 係，早晨，蘇立文。 係，你好，請講。 我就我都拆領即係申請過，主要我都係申請嗰個汽車嘅行駛證啦、即係我個駕駛執照十年一期咁啊，我都唔記得咗個經驗，我都係排隊嘅。但係有行車證咧，我就係會用嗰個最方便嘅 Apps 嚟做嘅，即係網上去申請。 嚇，嗰、那個有幾方便到你咧？用網上去申請嘅時候？ 網上申請方便就係我唔使排隊啦。咁、我搞即係俾低曬所有嘅文件，就大概一個禮十日到啦，我就收到張行車證。 佢係寄翻俾你，定係你上去攞 啊？寄俾我嘅，係、寄俾寄咗我自己嗰個通訊地址咯。咁、不過有一樣嘢，我就即係想即係建議翻嘅，這方面係好嘅，但係佢這方面係會拎 up 去相關部門，即係我甚至申請啲商業登記咧，都用這方面呢一個。咁我只要去呢、一個郵政局咧，去登記咗一個主要資料之後咧，所有嘅繳費咧，我就唔需要再用電子證書啊嗰啲嘢啦。咁我就可以喺網上去繳費嘅，繳費付款啦咁樣。不過就佢用這方面咧，就是會 link up 去每一個部門的網站。咁每個部門的網站呢，就有一個唔方便就有一個地方，就我遞交文件的時候呢，佢因為唔係手機版啊，就需要用電腦去做囉。咁我就可能要將啲文件呢 scan 咗 PDF 檔案呢，先至可以再遞交到呢啲文件。咁但係會唔會可唔可以即係第二日佢哋會係一個電子化嘅時間，會唔會將呢啲網站都成為一個手機版嘅 Apps 呢？咁可以我哋用手機就可以就咁 scan 到嗰啲文件或者影像，會快好多囉。其實就好方便嘅。咁我記得就以前我排隊呢，我試過一次係出都係我做咗個行車證嘅排隊啦。咁都兩次，有一次我試過預約嘅就快啦。第一次我唔記得預約，去到咗填 form 啊，搞呢度咧都要搞成差唔多一個鐘，或者金鐘，我咁當時我金鐘去做， okay. 大概都差唔多成個鐘。但係嗰段時間就唔係太多人排隊咯，咁都要咁嘅時間，所以諗到都會係因為長時間長假期好啊，長有啲停咗時間去做咧。一定會排好耐啦。 明白，唔該曬潘生。佢頭先其中提到一點就係話，如果用到一啲電子嘅方式去到程式嘅話，係咪都可以有啲手機版咧？咁啊方便可以影張相啊，就可以將啲文件上載，就唔係淨係電腦版咧。咁呢個佢嘅睇法嚟嘅，潘生。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運輸署嘅各類牌照服務等等都可以講下嘅1872311。另外今次咧審計署嘅報告入邊咧都提到有關於一啲行人路嘅保養啊，因為咧睇翻路政署其實而家就係負責保養一啲嘅公共行人路啦，嗰、那個範圍都成2000多公里嘅。咁嘅做法就係根據咧路政署嘅保養合約嘅管理同埋保養嘅條款啦，就會有一啲承建商係就住呢啲行人路嘅路面啦，或者一啲街道設施，包括啲咩咧欄杆啦、街名牌啦、交通標誌等等咧，會做一啲嘅檢查同埋例行嘅保養工程嘅咁。有關呢一方面，咁今次審計報告咧，其中一個咧就提到話，路政署就住呢一啲行人路嘅保養工作咧，就發現有一啲嘅行人路嘅修復工程啦，延遲完工啦，又或者係預算過高啦。咁其中佢提到一個例子就係延誤咗最長咧，就喺九龍城一條嘅行人路啊，遲咗足足一年先至係完成個維修。咁期間行人路咧就要分階段咧關閉係21個月嘅咁。另外都提到審計署都發現到啦，一啲承建商咧為行人路咧做一啲例行檢查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啲嘅遺漏嘅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或者你自己會唔會都有留意到一啲行人路、公共行人路有啲嘅損毀啦，或者佢哋維修嘅情況係如何咧？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早晨。 Hello， 早晨。 早晨，容海恩，头先提到话审计报告今次嗱，我先讲咗呢一个行人路嗰方面啦。咁啊，报告入边咧提到就话喺2020年4月至到2021年3月，咁啊喺路政署承建商负责嘅3000多条嘅公共行人路入边咧，佢有部分咧系冇做到检查嘅，即系本身系应该包括佢要做保养嘅工作，但系嗰个比率嚟讲咧，即系个数字嚟讲就15条。整体嚟讲，你觉得嗰个比率算唔算高咧？或者点解会出现呢一啲嘅情况咧？又 首先先讲返我係账务委员会委员嚟嘅，所以而家我哋仲係未审议呢一个嘅报告啦。咁所以我即係再详尽啲嘅我就未能够讲到，包括係政府嘅回复啊同埋佢嘅问题。咁但係我自己都有啲观察嘅，即係睇到个报告係有多项要係即係路政署佢哋係要加强返啦，包括係提交返检查报告嘅情况啦。佢哋嗰啲承办商嘅检查范围不足啊，咁头先你所讲咧，有3312条公路入边有15条就冇进行检查嘅，咁当然我哋要理解翻点解佢冇进行检查，即系佢后边嘅原因系乜嘢？咁但系呢个我谂系要响聆讯嗰度先至可以再系深入了解到。咁同埋响个提交检查报告方面亦都有不足嘅。咁其实呢个我都认为系过往政府部门一直嘅弊病咯，即系如果你系牵涉一啲嘅承办商。政府在这方面的检查他们的筛查或者他们对他们的报告书的要求呢其实各个部门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即是面对相同的问题，即是之前我亦都是上一届的账务委员会的委员，亦都是处理过海上垃圾的问题，其实他们的回复其实都差不多，即是跟今次说路政署他们对于他们的承办商他们的审查有些什么的要求的报告的次数啊频率啊有没有响限时入面完成啊，咁样咁当然要了解翻每一个部门佢哋嘅时间，点解佢哋做唔到，系咪人手不足嘅问题，或者系唔系而家未有电脑化嘅问题？当然今次响呢份77嘅报告，即系有关于公共行人路嘅保养，审计署亦都系作出咗建议嘅，即系要求佢哋系咪需要将一啲程序系电子化，咁令到成个流程系更加清晰，亦都知道个权责，亦都个时限应该响边度？咁我觉得呢啲亦都系。是值得去参考，同埋唔单止系路政署，其实各个部门都值得参考嘅。咁所以今次即系系咪点样去用电子化保养系统去做全面嘅检查同埋保养，同埋实际嘅情况嘅考察，我觉得系要加强咯。即系无论系边一个项目，无论系边一个政府嘅部门，都应该去检查。咁亦都有留意到喺报告入边有讲到系因为道路不平而受伤嘅数字啦。咁投诉。咁佢就2021年截至7月呢就有3262，睇落去个数字好似少咗，但我觉得都要系检视返系咪因为疫情嘅关系，因为睇到19年2020、2021个数字系一路下降嘅，即系由2019同埋2021比较差唔多少咗一半咁滞。咁我哋即系要理解返，当然要问返当局啦，系唔系因为佢疫情期间少咗人行出行啊，所以少咗人去投诉啊，少咗选委啊咁样。咁亦都系见到个受伤嗰方面呢，即系虽然个选委嘅投诉系少咗，但系见到受伤嘅幅度亦都唔系下降得好多咯。所以我諗市民普遍系都担心嘅，因为道路不平而受伤个追溯嘅情况，佢嘅程序个价钱嘅问题，即系你始终都系牵涉诉讼嘅问题，呢个始终系对于市民系造成极大嘅不便嘅，亦都系冇必要嘅。因为如果政府可以系检查得好啲，系做一啲例行维修好，或者系真系见到有问题而去作出突发嘅维修好，都系需要。咁喺我舊年其實我作出過一個提詢，一個質詢啦，書面嘅質詢啦，係有關於馬路嘅，嗰個就唔係淨係行人道路，就係講馬路上面嘅問題。咁我哋亦都係收到唔同嘅投訴啦，就係話一啲馬路雖然佢係有，如果你作出投訴嘅話，佢係會跟進嘅，即係會同你維修，但係見到馬路嘅道路嘅使用完一段短時間咧，佢又爛啦，又或者係直情係維修完嗰兩日見到，呢啲石屎仲未平，仲未乾嘅，咁但係見到啲車又喺度行咯，又爛咯，咁我哋都質疑緊係咪個用料嘅問題，即係馬路上面嘅用料問題。當然呢一個亦都係行人道路嘅問題啦，即係行人道路如果係經常使用、頻繁使用嘅行人道路，你應該用啲咩物料，又或者馬路應該用啲咩物料？咁當然當局係有解釋，但係我哋都希望政府係要多作檢視，響一啲頻繁用率高嘅地方係應該用，係咪用一 啲更加好嘅物料，更加耐用嘅物料，使到道路安全係可以提升。因為我哋亦都見到響馬路上面，如果你有地下凹陷啊、有坑啊，係造成駕駛人士極大嘅危機嘅，同埋側邊嘅行人都係會造成極大危機。你會見到啲車成架車係。 Okay. 傾斜，好似想跣胎咁樣，呢個亦都係令到市民好擔心嘅地方咯。即係亦都可能係造成一啲嚴重交通意外嘅原因。 嗯，頭先你講到話啲路凹凸不平，我想先講行人路嗰度，因為見到今次審計署都話去到五個區啦，包括深水埗啊、旺角等等，就話有睇咗35條嘅路，佢哋本身應該每7日咧要進行一個嘅例行檢查嘅，咁就話發現咧佢哋有即係180多項嘅即係。损毁啦，但系咧隔咗七日之后咧，仍然咧系有180多項嘅损毁系冇呈报上去，当然系有部分系呈报咗啦，但系绝大部分都系未有呈报。咁而当中甚至有14項咧，话系或者会对啲道路使用者咧系构成一个危险嘅。其实佢个制度就喺度啦，你七日就要做一次例行检查。咁但系似乎即系个问题系落咗去边度咧，或者要点再做先至可以确保呢啲系有报上去啊，或者系有维修到啊咁。头先你提到话电子化。或者加強監察，針對呢啲具體嘅情況，你覺得仲可以點做呢？ 我認為是要加強監察，即是部門和部門之間或者部門和承辦商之間是要有個溝通。你怎樣去做一個有效的溝通，就要靠可能靠科技，或者你怎樣是一個有效的匯報，是一個匯報的系統咯。咁可能有你會話、有些部門就話我、人手不足，而令到七日內未能夠處理，或者你定係投訴嗰七日都冇人去理，係邊個係究竟登記係政府的問題啊，定係你根本冇將個信息去到承办商的问题，定是承办商根本完全不知情，或者根本就可能还有其他的跟进问题想问，或者是即是更加深入的问题想问，但是未能够接触到部门呢，亦定是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所以我觉得是需即是现在未知，现在我们未知会不会是开一个的公开聆讯去了解今次有关于行人道路入面审计部门的问题啦。咁、但是我认为这方面是要深入了解，究竟是个系统哪一方面出问题，是人手问题、人的问题、報告的問題，定是個系統個匯報的欄目根本不足而令到產生問題咯。 行人路復修工程，他們審計報告都提到去年六月截止有六個完成的項目，他們看了20個的，有六個完成項目裡面有四個都是延遲完工1至12個月的。你自己即評估這個情況是普不普遍，或者個原因是為什麼會有這些延期出現呢？ 我會認為都是報告上面啦，即是你完工了之後，你政府有沒有要求承辦商去作出相應的報告？個報告的情況、報告的內容、詳細度，需不需要去提供一些照片，或者在這12個月內是不是需要再跟進它入面的合約的問題？即是可能是多方面的，可能原本一開始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要求的。即係冇咁樣同承辦商，我哋要求你俾啲乜嘢資料，而確保呢一個嘅維修係已經完成咗，或者個匯報機制亦都冇任何人去話俾你，因為你諗下3000多個，佢冇可能係逐條逐條去睇嘅，即係亦都冇一個系統去顯示，或者跳出嚟話由呢度已經係長期係未復修啦，咁、 okay. 應該要再加緊跟進啦。咁如果個系統係冇呢個嘅功能嘅話，就會令到政府響監察承辦商嘅工作係有困難。咁所以我認為始終都係要數據化同埋電子化一個系統，先係可以做得到大家清晰同埋明白成個嘅流程係點樣樣，去進度去到邊咯。 好啊，唔該曬容海欣，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容海欣咧係立法會議員嚟㗎，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審計報告呢、一個關於公共行人路方面佢哋嘅報告。他们都有一个回复，关于路政署就说是同意审计署的建议，也都已经即时跟进审计署的建议，确保所有路政署下的公共行人路都是保持在安全和良好的状态。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电话旁边有苏女士，早晨。 早晨，我是苏女士。 你好，请讲。 我想呢，我都是坐轮椅，坐轮椅的。那我走到哪里你路呢不妥呢，我是打电话俾路政部啦，咁好多时佢哋跟进唔到啊，跟进唔到打政府部门，咁啊政府部门个电话咧掟翻落去俾运输处， 但嗰条路系行人路嚟噶嘛，系嘛？唔系马路。 系啊，行人路。咁咧，诶，嗰阵时我都做过无障碍委员噶，要开会噶。咁咧，无诶，路政部话咧，佢唔关我事，要运输处批。咁运输处佢又唔理咯。咁而家我哋大坑东围空嗰条行人路烂晒啦，佢又唔去理喎。咁你佢而家冇要佢要做嘅嘢呢，做啲乜嘢呢？佢挨喺太子呀啲行人路路边嗰度呢寫啲粒特字，望左望右啲粒特字呢又高喎、啊。你有啲高，你寫啲八字有啲字又高，我哋坐轮椅。 即系你意思，佢系用油油咗个向左向右嗰个字，但系就高起咗，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啦。 O、okay, K，、 你冇意思噶，你望左望右，啲行人路边望左望右，又似太子嗰度仲衰，系马路中间嗰度，啲字写大大只字，望左望右，你冇意思啊！我几廿年都冇啦。 咁你提出咗之后，我想知道相关部门话点样处理啊？ 佢冇理到，嗰时我哋冇障碍去开会。运输处佢话我哋培训好多人，去做呢建设呢路噶咁，今日我好大声，我好嬲，我话佢，你哋呃钱嘅系做呢样嘢，你有嘢就唔去做，有你冇嘢你就去做嚟做乜嘢咧？你好似行人路咁，你黄色行人路，你系中间有条行人路，你浪高咗啊，啲行人路高咗啊。过马路咪蹬下蹬下咯。 明白啊，苏女士，佢作为一位嘅头先残疾人士咧，佢提到嗰、那个坐轮椅经过一啲行人路同埋马路咧，遇到一啲问题啊，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指大约有100间认可院校，寻日公布第一批27间院校，多间都系英美名校，例如牛津同埋耶鲁，喺评级机构排名前列，咁暂时未见到有内地院校。食物及卫生局话难以估计申请来港嘅人数。争取在6月公布第二批名单，有立法会议员就说本地医生工作辛苦，预料来港的人数有限，但是可以吸引年轻的港人回流。明报报道。 文汇报的报道就提到，政府将英美等地顶级学府医学院纳入认可医学资格名单内。香港医务委员会执照医生协会理事黄乔峰表示，香港公营医疗机构的优势是医生薪酬比较高，但是工作环境、工时和压力就比海外不少地方大。在英国，可能一个下午只看几个病人，但香港的医生就要看几十个。他相信只有那些由香港到海外读医的人回流，主要亦都是因为家庭因素才回来香港。医委会病人组织代表林兆游亦都认为，名单上顶尖医学院毕业师生来香港行医可能性不大。来香港放低身段，在公营机构医管局两间医学院卫生署工作5年，然后希望拿到全面注册资格，这个是很个人的考虑。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特首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已经完成政纲撰写工作，并且在星期五上午11点会在湾仔会展中心公布政纲。竞选办届时现场会提供简报，部分的选委有份出席。据了解，李家超是有意继续推展造价估算超过6200亿元的明日大屿填海计划，与北部都会区发展蓝图相轨并行。其次，狼团提出采用多个的融资方法，包括透过向市民发行债券等方式向民间集资，债券年息3至4厘。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演出过百部电影，曾经说再活一次都做演员的资深艺人曾刚倒闭在检疫酒店房间，享年87岁。今个星期一在星马旅游后独自回香港的曾刚入住尖沙咀一间检疫酒店进行隔离，期间一度传出心口痛，要求家人送药，最终昨天下午被揭发倒闭房间内。警方经调查之后初步相信案件无可疑。消息说曾刚猝死前夕曾经进行快速检测，结果显示对新冠病毒呈阴性，真正死因或者有待验尸才能够确定。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司法机构向立法会建议斥资58亿港元在铜锣湾加路连山道兴建新的区域法院大楼，一并重置湾仔区域法院、家事法庭和土地审裁处，以解决空间和设施不足的情况，善用资讯科技等等。不过虽然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昨日通过有关项目，但是不少议员批评现时的案件积压严重，即使是劳资审裁处的案件亦都可能要轮候1年。 质疑新大楼有更大空间之外，实际上能否提升司法机构的效率。司法机构就说，在反修例事件以来，在区域法院排期的案件急增，而其他案件的轮候时间加长，亦都承认轮候时间尚未达标。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今年第一季本港受到疫情升温带来的不安情绪笼罩，私人住宅楼价受到打击。差饷物业估价处编定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在今年三月是报 381.3， 属于2020年12月以来的15个月低位，指数连跌三个月，按季就削减 3.2%。是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新一份审计报告披露政府有关部门在落实道路维修方面存在多个问题，包括工程延误、超支、对承判商缺少监察、未有发挥电子预约系统等等。社评说，归根究底就是施政的效率不彰，最重要的是要认真检讨，找出问题根源，并且提出解决方法，全力提高工作效率，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大公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运输署牌照事务处上星期四恢复柜位服务，连日来都出现排队人龙。审计署昨日发表报告，炮轰运输署几宗罪，包括腋下拒绝派酬、工作量减，但系就增加人手等问题。社论指，运输署嘅懒政折射咗大部分政府部门嘅官僚习气，期望下届政府尽快落实施政新风，扭转官僚习气，提升施政效率。星岛日报社论。 經濟日報社評說，首批海外醫生資格名單昨日出爐，所涉及的27間大學多數都是頂尖名校，本港能否提供足夠回流誘因實在難以預料。社評說，公營醫護捱過這一波疫情之後，當局更加是要全盤審視和應對人口老化造成的醫療重擔，重速打通公私營體系，研究容許中醫、藥劑師等等負起更多職責。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燃料成本近期不断上升，本港两间电力公司的燃料费亦都大幅飙升。本港刚刚放宽第一阶段社交距离措施，企业经营环境稍见改善，两电应该顾及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苦况，不应该将燃料上涨成本全数转嫁用者身上。社评指，特区政府亦都应该采取非常措施，适当增加对中小企和市民的电费补贴。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继续跟你讲荃湾路啦。荃湾路因为火警影响，大涌道上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的支路唯一行车线仲是需要封闭的。至于反方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去大涌道的支路就已经解封，但是受影响的巴士路线 268M 仍然是需要改道行驶，一带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就是荃湾因为有火警的关系，大涌道上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的支路唯一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反方向咧，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落去大涌道嘅支路就已经解封，咁但系受影响嘅巴士路线 268M 仍然系需要改道行驶，一带咧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仲係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上水明都巴黎阁、深水埗美居中心三座、长沙环元洲村元泰楼、荔枝角美孚新村二期吉利径一至三号、红磡海滨南岸四座、大围美田村美乐楼、香港仔田湾村田泽楼、筲箕湾金华街57至59号念慈楼、坚尼地城域多利道一号百年大厦二座，同埋西湾河筲箕湾道200至208A号乐群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系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嘅人士，而家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2022年4月28日，新增430宗确诊，较前一日多83宗。张竹君指反弹属预期之内。 政府公布首批27个获特别注册委员会认可医学资格团体。 审计署建议运输署探讨牌照事务署以派筹代替排队轮候。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停止向波兰及保加利亚供气。两国指俄罗斯违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提到审计报告呢，讲就关于运输署的牌照事务署的一些服务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有陈女士在电话旁边的，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你好，请讲。是。 是呢，我呢就会经常去运输署的买牌费啊，人牌啊那些这样的。咁樣咁多年呢，其實佢有一個方法就幾好嘅，因為我就冇用電腦嘅，咁我就打電話去預約嘅，咁裏面就係音頻嘅，咁你按佢嘅指示做曬所有嘢呢，咁你就會約到時間㗎啦。咁同時間呢，約個時間呢係好準確嘅，去到幾乎係即刻做你嘅。 嗯 咁樣。 你通常話有冇話去邊個中心度㗎？ 多數都係會去長沙灣嗰、那個政府合署啊，即係西九龍嗰、那個嗰、那個啦咁樣。但金鐘都有去嘅。 嗯，你话你成日去系因为你系职业所需成日去，定系你都系一个即系一般嘅驾驶者嚟噶？ 我其实咧系屋企有好多兄弟姐妹嘅，咁佢哋嘅买牌费啊、人牌啊，咁都交晒俾我做嘅，咁我就喺深水埗附近住嘅，咁我就比较方便做呢啲，咁我就帮佢哋做咁样，咁其他朋友亦都会搭我帮佢做嘅，咁所以我就经常会去嘅。 嗯，所以你刚才就说电话预约方便，但你见到啦，上到去个中心那里，有没有说多人排队啊，整个情况又见到是怎样呢？其他人 哦，其实如果你不预约上去就是要成日排队的了。加上疫情那段时间呢，你不预约都入不到去的。咁我以往电话预约了之后呢，就即很快就做好的了，15分钟到了一定做好的了。咁在疫情期间呢，如果你预约了上去呢，都比以前耐嘅， 争几多呢？耐几多？ 都可能有成4-5个字嘅要耐，因为可能你之前系10分钟或15分钟就做好，但系嗰段疫情时间你约咗时间咧，都起码要半个钟头噶。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啊，同你倾到呢度，仲有张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 你好，你好，张先生，系，请讲。 早晨，咁我就即系想评论下啦，因为审计署咧。是有做嘢，但系有時咧都係要講翻啲公道啦。咁運輸署咧，因為我係一個長者嚟嘅，咁我揸車都揸咗成50年啦，咁我又有上網同埋冇上網咧，去過運輸署。冇上網嗰時咧，都係排隊咧就一般嘅，到依家上網咧，就反而咧排隊人咧 作喺运输处，即系各个运输处度申请牌照嗰啲咧，就多人哦。 嗯 啊，咁好似我今次咧申请我啲车嘅行车证咧，就上网咧就好快噶。啊，好啦，到我申请嗰啲70岁长者驾驶执照咧，咁佢咧我爱个运输处啦，见到系真系好长龙，但系嗰啲保安咧就俾份方我，你到时咧就喺屋企填就得噶。啊，咁到。咁到我70岁啦，咁啊佢运输处咧就寄咗份方俾我，即系话我续牌啦，咁啊叫我去睇医生啊，要附带啲医生纸，我即刻搞掂，咁啊寄翻俾佢，填翻啲表啊，寄翻俾佢，一个礼拜咧就去寄翻俾我啦，吓，咁啊佢做嘢都系效果啊，即系都叫做几快嘅，咁啊应该赞赞佢哋嘅，吓，咁其他嗰啲咧都系即系我哋都要认同运输处嗰啲啦，因为点解咁多人？成日去排隊咧，西九嗰度咧排到落去地下嘅出邊嘅，咁、我覺得咧佢哋可能有啲人咧就費事嗰啲即係登記資料咧，我相信啦，可能啦嚇，咁佢啊驚人外泄，我自己走去排隊，咁咪影響到個運輸署嘅運作，即係應付即係接手唔嚟咯。 OK， 好啊，唔該曬張生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講到運輸署牌照事務處嘅服務嘅電話18723111。電話旁邊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今次審計報告嘅點出一啲嘅情況。有運輸署署長羅淑佩，早晨。 早晨， 罗淑佩。嗱，我哋先讲下今次审计报告提出啲唔同嘅一啲点啦。佢包括就提到话，譬如19年去到20年期间，因为可能都系受到一个疫情关系啦，就话牌照事务处处理嘅事项系少咗嘅，但系请嘅人就多咗。我想知我见到你哋都有解释嘅，因为涉及一啲柜台以外嘅服务啦，咁 系啊。 但我想知道今次第五波咧，系有冇都系用类似嘅做法啦？请多咗几多人啦，同埋压咗几多嘅？呢啲櫃台以外嘅個案都係要靠一啲櫃台以外嘅人去處理嘅。 嗱，我哋其實每次疫情咧，都係特別係嚴重嘅疫情嘅時候咧，我哋都係會有好多個案積壓嘅，因為主要咧，我哋冇咗嗰個所謂 walk in 啊，即係行入嚟，即係市民隨時上到嚟排隊嗰個服務，因為要減低啦，減低人流要控制啦咁。咁我哋喺1920嗰時咧，因為疫情初初爆發咧，其實真係冇經驗嘅。咁當時係需要即係我哋發現一個情況，其實所有郵遞入嚟好網上或者係投遞商都好咧，市民有時可能係匆忙啦，又或者係佢哋冇好小心在意啦。我哋有好多各千奇百怪嘅情況，譬如話用錯咗舊嘅表格啦，或者係個支票寫唔啱啦，或者係甚至表格冇簽名填錯嘢。咁呢啲咧，我哋其實開咗出嚟咧，我哋要聯絡翻市民去處理啦，我哋要印翻曬啲 forms 出嚟啦。咁有時市民咧亦都見到陌生嘅電話未必聽，所以我哋可能要揾幾次先揾到個市民，佢又再俾翻我哋，係好費時失事，同埋係即係你比起 walk in counter 啦，所謂面對面嘅櫃台，其實上到嚟，唔記得咗簽名，咪簽個名咯。而家我哋亦都好好噶啦，如果漏咗張，譬如漏咗張住址證明，你喺電話手機裏面可以傳到過嚟咧，我哋一樣照收，即係面對面嘅時候。咁所以的確，我頭先都聽到有啲聽眾可能都講，佢哋即係都係中意上嚟面對面，有呢個情況。咁但係當冇咗面對面嘅時候，或者面對面減少嘅時候咧，咁每處理一個個案，其實我哋用嘅時間係多咗，反覆翻嚟處理同一個個案嗰個機會亦都大咗。咁因此我哋當時就係多咗人，咁而去到今次第五波啦，今年一月到三月尾四月頭啦咁樣，其實我哋咧因為當時大家都記得個疫情的確係嚴峻，去到58000幾宗高峰期嘅時候，運輸署其實牌照部從來冇停止工作，我哋咧最多都係 A B 更。咁 A、B 間就係希望，即係就算有一間同事中招咧，我哋另外一間都仲可以頂上。咁佢哋已經係翻緊所謂 A、B 間係翻13526，所以星期六我哋都翻。咁而同事亦都好好，只要佢哋翻工嘅時候，佢哋自發夜晚黑佢哋都會加班，可能去到9点、10点都唔定，去務求清啲 backlog。剛才你問我哋有幾多 backlog， 我可以話俾你聽，高峰期我哋個 backlog 大概去到35000宗。咁上下，咁唔好忘記我哋每日其實都仲仍然有預約嘅面對面服務嘅，咁我哋要有人手處理呢一啲嘅個案嘅同時，亦都喺後台，我哋就要不停咁處理呢35000宗，咁都 即係可以話俾大家聽，稍稍咧嗰、那個，因為我哋一路處理咗咁耐之後咧，其實而家嗰個 backlog 咧，大概係講緊四位數字嘅啫，可能係七八千啊、八千零啊咁樣樣。咁但係都係多嘅，咁因為同埋市民咧，可能亦都係。之前因為在疫情的時候我們其實除了即是我們 AB 間的人手我們都抽調回其他在我運輸署裡面以前做過牌照的同事懂得做的一落手懂得做那他們就回來幫手那但是呢市民可能那時候都聽過一些的即是朋友跟他說或者自己有親身經驗那就是呢如果你當時郵遞入嚟咁先算咧，可能真係要三四個禮拜，甚至再長少少先處理到嘅。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嘅員工染疫之餘咧，郵局嘅員工都有即係、就是、受到疫情嘅影響。咁大家都記得郵遞服務咧，都係有啲延誤。我聽過有啲可能講緊寄嚟我哋度，喂，我幾時寄咗？但我睇翻郵倉，我哋幾時收到咧？可能係講緊七日，甚至再長少少，我哋先收到。咁但係對個市民嚟讲，佢唔理你噶嘛，总之我投咗入去邮递箱，你就应该收到。咁但系其实喺嗰时候系唔得。咁我所以我明白咧，譬如话上个礼拜咁样，点解咁多市民会即刻上嚟去排队啊？咁同埋我都想咧，如果可以攞少少时间回应一下咧，其实审计署佢哋可能冇我哋咁熟悉个部门运作或者啲细致嘅流程，咁呢个完全明白。咁所以咧，佢哋嘅建议我哋完全接受嘅，我哋系会去考虑下有边啲方面可以按照佢哋咁讲可以去改善啦。有啲边啲方面，就算我哋有实际情况，我哋系咪可以都即系行前一步咧？咁人牌嗰度，即系大家嘅人嘅驾驶执照咧，其实比较易处理嘅。我哋咧好快会推出咧，就系、是、好似大家。講得白啲就係、是、去飲茶撳張飛咁樣，咁你撳咗張飛見到輪得長嘅，你咪真係去飲杯茶，然之後先翻嚟咯，咁就唔使喺度排。咁人牌容易處理，因為每一位嘅朋友上嚟咧，人牌你都係一個牌嘅啫，自己個牌咁啦。咁但係我哋而家話好多時要排隊，或者甚至佢哋中意嚟排隊嘅會係啲乜嘢咧？咩人咧？除咗係個別嘅車主之外咧，就可能係好多所謂代理人啊。咁呢啲可能係車行嘅代理人、保險公司嘅代理人、各類嘅代理人，又或者佢哋係做一啲即係車牌嘅流套嚇、轉車牌 number 落去唔同嘅車。咁呢啲咧，往往佢哋小則就一個人有十個八個嘅申請啦，有啲多起上嚟咧，就一個人可能有幾十個，甚至上百個都得嘅。咁如果呢啲情況咧，我哋以前咧，我哋其實係諗過會唔會都可以引入。即係派籌啊、點心紙咁，咁但係如果我哋俾一個人去撳一百隻籌，咁就其實有一段時間其他人就冇籌噶啦，所有 counter 都係嗰個人嘅，而嗰個人又唔可能一個人出現曬喺咁多個 counter 度，咁呢個就有問題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話，咁不如好似人牌咁啦，一人一個籌，咁但係呢啲業界嘅朋友咧，佢哋又即係覺得好大問題嘛，你冇理由要我。一個人拎住一百個，咁你而家係咪要我一百個 agent 嚟你嗰度？咁可能排得仲耐，咁所以係有呢啲運作嘅情況。不過，無論點都好啦，其實長遠呢，我哋其實5月20號都會去立法會呢，係講我哋下一步嘅工作係電子牌照。其實電子牌照就會解決到好多呢啲問題。其實而家大家點解每年要翻嚟即係申請嗰個行即係所謂牌照，其實就係行車證啦。要驗車，驗完車之後翻嚟咁樣，咁其實係因為我行車證上面咧係有個日期嘅。如果你係有車嘅朋友，你會留意到有日期嘅，幾時到期咁樣。咁所以你每年咧要翻嚟逐一張攞一張新嘅。咁有啲朋友亦都咧，點解佢會中意上嚟運輸處咧？就係郵寄係咪唔得咧？唔係，不過佢驚寄失啊。寄个牌保嚟你运输处，跟住咧你又要牌保连牌照寄翻俾我，中间如果寄失咗，我又要嚟申请个副本，咁其实就好麻烦，就费时失事。我如果自己上嚟咧，我排几耐都好啦，我就系拎走嗰张行车证啦嘛，咁但系如果我哋电子化可以。免除咗呢樣嘢，你唔使每年翻嚟攞一張新嘅行車證嘅時候，行車證自動可以續得到。只要你喺我哋個系統裏面，我證明你係真係驗咗車，你係真係交咗錢，咁我哋就而家係邁向緊呢個方向 去做。我見而家網上面已經可以做呢個續行車證嘅做法，但係個比率就比較低嘅嘛。 是比較低的，咁咧，我哋其實都同政府科技總監嗰邊咧，就諗下咧點樣再推廣至方便大家，即係多啲用呢一樣嘢。咁但係始終都係有我頭先個講法，就係、是、就算我哋用咗至方便申請咧，到最後一下，我哋都係運輸署要寄翻嗰個行車證、那個紙本俾嗰位申請人。咁變咗唔可以全面電子化。咁我哋其實而家所謂即係網上服務呢，我必須要承認我哋係做咗一半，咁但係仲有另外一半呢，就係下一步嘅工作。咁呢一個我都開心嘅，因為我哋而家都喺度草擬緊點樣改嗰啲法例呀，點樣去做。咁亦都有一個角度呢，就係即係同警方個執法角度嘅，因為冇咗呢個日子呢，其實對於警方嚟講執法上面呢又唔方便。咁我哋都好努力同警方呢喺度傾緊點樣可以令到佢哋仍然繼續有效執法之餘，我哋又减少到市民嘅唔方便咯、 我都想搞清楚，你话全面日后系全面电子化嘅话，即系话就算做嗰啲网上申请，系唔会寄张纸本去嗰、那个即系驾驶者嗰度。 冇错啦，我哋希望咧就系、 是、可以贴喺个车头度噶，佢都有张有张。 你第一次嚟嗰时候，首次登记嘅时候，可能你就需要，或者第一次转手你买咗架车咁样，你就需要嚟，可能都要始终要攞一张嘅。咁但系如果嗰张纸唔系话每年会有个expiry date 嘅時候，咁、你咪唔使下一年又即時要上嚟。總之我電腦嗰度嗰個 record 係可以改得到嘅、然之後我哋即係去審視翻你嗰張證嘅時候，我哋知道你係究竟係過咗期定係冇過期，咁已經 OK 啊。譬如大家嗰、那個駕駛執照咁都係十年有效噶嘛，咁我俾咗你一次都十年有效啦，咁你就唔使每年都翻嚟排一次隊去續領個駕駛執照，其實都係同一道理啦。 嗯，頭先你提到有啲積壓嘅個案啦，一路做緊啦，而家去到四位數度啦，預幾時可以清曬呢啲啊？ 我哋希望盡快噶啦，我哋其實而家一有假期，我哋就翻嚟噶啦。譬如我哋就算復活節咧，其實同事嗰幾日公眾假期都係翻咗嚟去清 backlog 嘅，即係呢啲就因為我哋冇打開門，大家就見唔到啦。我哋希望好快可以清曬，因為其實都知道大家都心急嘅。咁以而家嘅進度嚟睇，都我諗俾多可能十日八日時間俾我哋啦。 嗯哼，頭先另外話派籌嗰度人牌嗰度就易啲處理啦，但係跟車牌嗰度就難啲處理，可能一個人即係代理人一個人處理好多啦。最後一分鐘，我想知啦，人牌嗰個派籌可以幾時好快推到咧？又 應該嚟緊呢個月應該可以開始即係試行噶啦。如果試得到係順利嘅話咧，就四個牌照部全面推行。 OK， 好啊，唔该晒罗淑佩同你倾到呢度先。罗淑佩咧就系运输署署长嚟嘅，同我哋讲到有关于咧运输署嘅牌照事务处咧喺今次嘅审计报告入边咧提到嘅一啲嘅点啊，咁佢都有回应到嘅，包括头先提到话啲派筹嘅即系建议啦，咁佢就话如果系人牌即系驾驶执照嘅话咧，就比较易啲去做，咁预计可能咧嚟紧短期内咧呢个月咧都系会喺四个嘅牌照事务处嗰度咧系可以系做到一个嘅駕駛執照嗰個嘅派籌，不過如果係跟車牌，即係講緊係行車證嗰類咧，就係比較難處理啲嘅。整體對於牌照事務處嘅處理嘅服務，或者尤其是喺疫情期間佢哋嘅服務係點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荃湾海角街天桥底的组合屋发生三级火，两个人受伤。现场消息说，发生火警位置是渠务署人员工作和留宿的组合屋，现场所见仍然有冒烟，消防人员不断洒水，火势未有波及一个旁边的露天停车场。火警在朝早6:38发生，12分钟之后升为三级。警方说现场有一个人从高处堕下，一度昏迷，其后醒翻，送去仁济医院治理，另外有一个人擦伤。火场面积大约20米乘15米，消防出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葵涌安任村康任楼朝早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約1472個身處受限區域內的人士接受檢測，當中發現14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另外，政府派員在受限區域內到訪681戶，當中46戶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比较行车缓慢，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景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福来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运输及房屋局咧就系研究紧立法规定佩戴单车头盔嘅可能性。香港单车总会嘅主席梁洪德， 有啲系租单车，觉得就系买多个头盔会比较论尽啦。咁但系个头盔如果万一真系有意外嘅时间咧，对保护自己咧系非常之重要。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2022年4月28日新增430宗确诊，较前一日多83宗，张竹君指反弹属预期之内。 政府公布首批27个获特别注册委员会认可医学资格团体。 审计署建议运输署探讨牌照事务署以派筹代替排队轮候。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停止向波兰及保加利亚供气，两国指俄罗斯违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咧喺香港有一啲嘅地方咧，未必系可以用海水嘅供应嘅。咁佢哋冲刺嘅时候咧，就会由水务署咧采取一个临时措施，就系批准用淡水去冲刺嘅。咁嗱，而家咧喺冲刺用海水嚟讲咧，佢嘅供应网络咧覆盖咗全港人口大约系85%啊。咁啊，水务署嘅长远目标就系希望可以增加到90%啦。咁嗱，呢啲海水供应嘅网络咧系要建造嘅。咁啊，最新嘅嚟讲咧，包括系。兩個地區，薄扶林同埋新界西北啦。咁其實呢兩個地區嘅工程咧，已經喺2013年同埋2015年咧係大致完成咗噶啦。咁不過咧，審計報告就發現啦，雖然已經係大致完成咗呢兩個地區嘅項目啦，但係仍然咧有超過80%嘅臨時淡水沖廁帳户喺呢兩個地區啊，仍然係未轉用呢個海水沖廁嘅。當中涉及啲乜嘢原因咧？即係點解明明已經有啲網絡喺度啦，但係仍然係？可能是用緊淡水的，仲未轉做海水呢，有啲咩困難喺度咧？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國際管線專業學會執行會長黃敬，早晨。 係，早晨各位。 早晨黃敬，頭先提到話有兩個區啦，喺審計報告嗰度話，譬如薄扶林同埋新界西北咧，其實已經有海水供應嗰啲網絡係建造咗，都完工咗噶啦。點解仲係仍然有啲嘅臨時淡水沖廁嘅帳户咧？佢哋係仍然唔係用緊海水沖廁咧？係有啲咩困難喺度啊？當中？ 我俾翻少少背景先啦，其实香港系世界上少有可以用海水冲刺嘅地方嚟嘅。咁你头先都提到啦，80% 已经系海水冲刺啦。咁如果相对世界嚟讲，呢个系极度少有嘅地方嚟嘅。咁点解咧？就因为海水冲刺嘅咧，佢牵涉个困难度咧，系比起淡水多好多嘅，包括嗰个压力嘅控制。咁然后咧，你头先提到嗰两个新嘅即系海水供应嘅系统咧，简单嚟讲，其实佢就系喺海边抽水。然後去到某一個區度去做呢個沖廁嘅功能嘅，咁我其實手頭上就冇資料話佢係咩原因做唔到啦。但我覺得最大可能咧就係佢中途嗰啲壓力嘅管理系統，即係啲泵房啊，又或者係嗰啲喉管嘅接駁度咧，係仲有啲地方需要改善，然後先可以做到全面嘅供水嘅。因為海水同淡水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佢個喉管咧個要求咧係比起淡水高好多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頭先講嘅壓力控制咧，佢係少少唔同嘅， 如果淡水好簡單，其實淡水呢我哋係由高位落嚟嘅，我哋多數嘅配水庫呢都喺山頂落嚟，咁就管一個位就得㗎啦。但係海水呢就海邊抽上嚟呢，佢就要除咗要俾到壓力之外呢，仲要管返倒返轉頭嗰個重力。咁變咗兩樣嘢一齊夾呢，可能就有啲位置，或者包括我哋嘅屋苑呢，好多時都喺斜坡上面呢，佢就要令到兩樣嘢平衡呢，就我唔知係咪中間佢遇到啲困難啦。 剛才你話啲喉管要求高係通常邊方面嘅要求？ 因為鹹水大家都知道呢，會令到腐蝕更加嚴重更加快啦。咁所以呢，佢哋做嗰啲喉管呢，佢個管材呢係要求一啲高啲嘅質素嘅管材，令到可以用得耐啲。再加埋我剛才講嘅壓力管理嘅問題呢，佢時高時低呢，亦都係令到管材呢嗰個安裝上面呢係需要多啲嘅考慮㗎。 今次其實在水務署向審計報告都有講到點解嘅，即係用戶轉用海水沖廁係有困難呢，咁佢提到一啲嘅風險，其中就係話有一啲意見，一啲用戶提到就話海水被視為一個會腐蝕金屬喉管啦、裝置啦等等嘅，咁可能令到成個水管系統咧嗰個保養費用增加。其實去到現時呢、這個即係現今呢個社會呢個説法仲係唔係嘅咧？即係咪有啲技術上可以避免呢個情況咧？ 兩部分啦，如果喺住宅嚟講咧，首先頭先都提過啦，香港 80% 供水都已經係鹹水啦、海水啦，咁所以新建嘅樓宇咧係一早已經準備咗呢個設施至啱噶啦。咁一般嘅樓宇亦都有兩套水喉嘅系統嘅，一個就係淡水，一個就係鹹水咯。咁但係的而且確有啲舊式嘅樓宇咧，可能佢係冇呢兩套系統，咁佢咪要增加一套系統，甚至佢增加都因為佢樓齡比較耐啦，咁啲管道自然都比較舊啦，咁佢可能啲管材係比較舊式嘅，都未必適應得到，咁佢就要成個改善。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如果佢預咗係三毛大廈嘅話呢，其實嗰個改善就有好大難度啦。 個難度就係因為要做啲好大規模嘅喉管嘅加設， 首先你揾到人俾錢都係一個問題啦，因為本身啲室內喉管係屬於私人地方㗎嘛。咁呢個其一，其二呢就三毛大廈就係自然就係冇管理公司，冇業主立案法團啦。咁其實我哋喺地區團體就講好多次呢，係咪可以將三毛大廈做成一個小區管理，咁因而可以解決包括呢一個問題，其他仲有衛生啊，或者最近疫情呢嗰、那個垃圾啊、天井啊嗰啲咁嘅嘢，而喉管係其中一樣嘢嚟嘅。 OK， 頭先提到水務署提到一啲註冊用戶要游水，佢哋去用鹹水咧，有啲唔同嘅困難，嗰啲用戶提出嘅，仲有啲乜嘢咧？佢話，譬如個樓宇咧唔係直接接駁個鹹水管啦，咁所以啲用戶要俾個接駁費啦，或者啲挖掘准許證費用啦。另外亦都提到話，某一啲地方咧，可能嗰啲嘅水管接駁現有嘅鹹水管本身就有困難，點解咧？譬如喺個交通極度繁忙嘅道路，咁要一啲嘅挖掘嘅限制啦，同埋地下可能有啲密集嘅其他嘅公用設施啦，咁呢個係咪一個合理嘅說法，或者你自己觀察呢啲係咪都有啲阻滯咧？都係 整體嚟講係一個合理嘅說法嚟嘅，但係如果你讀過去睇咧，其實係有啲部門之間嗰個框框咧 set 得太死。咁譬如路政部門呢，其實佢掘路許可證係必然㗎啦。咁但係呢，喺交通即係運輸署同埋呢個警署呢，佢亦都有啲嘅要求，再加埋環保署，淨係呢四個部門之間佢個框框我用英文叫 overlap 咗之後呢，佢剩返個範圍就好細啦，咁就變成一個大困難啦。但如果你將呢四個部門佢嗰個框框整理一下，其實係有可能嘅，不過係需要啲時間去大家一齊去傾清楚啲囉。 除了讲话海水冲刺，今次在审计报告也都提到跟水务署有关的，就是这个水管爆裂，他们就说水务署已经识别了44个咸水管有个爆裂的热点，但不过审计署就发现截至上年4月有30个这些热点的改善工程已经完成，但仍然有30%有14个的热点是仲进行紧的，其中的13个工程在上一次爆喉管之后是经过两年以上，甚至去到六年半咧，都是未完成的。咁呢一啲咁即叫做爆裂的热点啊，爆咸水管的热点啦，点解有一部分咧系迟迟都未能够完成呢一啲改善工程咧？ 嗱，个别情况我谂我就唔知啦吓。整体情况我可以用翻头先讲到最尾嗰个系其中一样嘢，就系几个部门加埋咧，将个框框 set 得太细之后咧。佢可能因为换喉，譬如我哋要换完之后咧，仲要试水嘅，可能都要六个钟嘅。但系头先讲起，譬如咁啱某啲部门佢话：，唔得，我俾得两个钟你嘅啫，咁咪棘死咗咯。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 咁第二个原因咧就系话又系之前提到嘅有啲即系叫做私人范围嘅水管，但系咧有少少系公众用途嘅。 嗯。 咁因为我哋计水费咧就系水标之后嘅。 嗯。 但系水标之前去到政府集制咧，仲有一段公用嘅范围，但系有私人范围入边。咁因为私人范围咧，水务署咧应该就唔入去做嘢嘅，但系佢就一路都漏即系有问题，有状况啦。啊，有狀況啦，咁變咗咧，喺今日情況之下咧，佢就兩個自己拖死咗自己 okay. 啊。 OK， 係啊，即係 呢個我想知同啊佢提出嘅另一點，我唔知係咪有冇相關，因為話鹹水管滲漏方面咧，其實你接到報告去到山水制咧，都話有啲即係我講翻詳細啦。2018年1月至到2021年3月，6000多宗呢一啲嘅滲漏入邊咧，有30%都要2個鐘以上，至到49日先刪到個水掣。咁有4%咧，就係因為個喉鹹水管啦滲漏啦，引致停水。咁停水有24小時以上，甚至去到7日嘅咁。點解連刪水掣或者停水都要咁耐咧？同你頭先講嗰個原因係咪有關係咧？就係可能個喉管係公家，但係又涉及 跳出咗多一個原因啦。 嗯， 就呢個關於嗰個資訊管理嘅情況啦。 嗯， 咁其實我哋早年都提出過咧，水務署又好，渠務署又好，甚至路政署其他地下有設施嘅部門都好咧，應該用一個綜合嘅資料管理系統，而呢個資料咧係應該要經過一個驗證，然後入一個中央嘅處理系統。咁英文係叫做GIS， 即係地理信息系統。咁因而每一次呢都好容易揾得返佢個掣喺邊度，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問題。當然第二個問題又返返去，就係以前喉管嘅管材呢可能質素唔係咁理想，咁引致某啲水掣呢根本都閂唔埋。咁閂唔埋嘅話呢，佢就要再揾多一個水掣去閂，如此類推呢，可能就要揾好耐時間啦。 好啊，唔该晒啊，黄敬，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讲到有关于海水冲刺同埋水管爆裂，系有关于审计署提到水务署相关嘅呢一啲情况啦。咁水务署有一个回应嘅，咁就话咧转用海水冲刺嘅工作咧系耗费嘅时间同埋人力啦。咁啊，所以就话水务署已经系采取策略啦，优先处理冲刺水容量大嘅临时水冲刺账户。咁亦都提到话，现时喺薄扶林同埋新界西北地区嘅海水冲刺量咧，合共已经占呢啲地方嘅冲刺水总容量咧，系超过80%噶啦。咁现时有关咧爆喉热点嘅改善工程，大部分已经完成，只系有6个热点嘅工程仍然进行紧。预计大部分余下嘅工程可以喺今年内完成。至于讲到话2022年第四季咧，就会展开一个叫治管网嘅，咁啊就系可以扩展到去咸水供应嗰个水管网嗰度做一个嘅可行性研究。呢个治管网系咩嚟嘅咧？就系可以主动去探测同埋去控制一啲渗漏嘅设施嚟嘅。水务署之前就系涵盖喺一啲食水分配嘅系统嗰度嘅。咁啊，头先讲完呢一个有关于水务署嘅，另外都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康文署今次审计报告都有提到啊。而家譬如康文署有一啲运动场设置嘅标准嘅，佢哋每20万至到25万人咧，就要有一个嘅运动场嘅。根据呢个标准与准则，按住人口嚟设置嘅咁。审计报告咧就话提到估计呢啲运动场嘅数目咧，较目标嚟讲咧都系少啦。另外，审计署都提到咧一啲运动场使用嘅计算方法啊。取消預約啊等等嘅情況嘅，又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梁鴻德，早晨。 Hello， 早晨，蕭樂文。 早晨，阿梁鴻德，可唔可以先從一個大嘅即係範圍同我哋講下先？因為咧審計署就話而家嗰個嘅運動場嚟講咧，就係、是、比標準咧係少咗4.6个嘅。你自己睇到全港數量啦，運動場嘅數量嚟講係夠定唔夠啦？之餘除咗量之外，喺個分佈方面係咪都真係有一啲側重咗喺某啲地區啊？ 都係嘅，因為佢呢個運動場係只係有看台啊，即係大型嘅田徑場，再加中間有個好大嘅草場，同埋可以踢波啊嗰一隻啦，就唔係話即係普通啲小型嗰啲場啦。咁呢個場咧，其實涉及嗰個規劃咧，我印象之中已經係大約係70-80年代嘅時候，嗰陣時即係回歸前嘅政府嗰陣時嘅規劃落嚟㗎啦。咁最近咧就係民政事務局咧，亦都係有顧問嘅報告啦。咁呢個亦都係爭咗大約係3-4个度啦，我記得就係、是。咁但係因為我哋康體大家市民需求嗰、那個。 呢啲場地嘅設施嗰個進度係好快嘅。咁但係你知啦，如果政府係要揾咁大笪地，同埋地而家都係相當之矜貴啊，個優先次序起樓咧，咁其實係使用各呢啲嘅場地咧，係真係好唔夠嘅。 嗯， 咁但係點去解決呢？咁似乎又睇唔到，即係有啲好長遠嘅政策係可以係即時解決到問題囉。 嗯，另外我想講，因為而家譬如一啲頭先講呢啲運動場呢，都會用嚟做運動會呀、其他體育活動呀，學校同埋機構呢都可以租成個運動場呀，或者入面個場入面嘅一啲草地球場去用㗎嘛。嗱，報告就提到話審計署審查咗康文署喺2016啊至到2020年期間租用嘅3個運動場，而向學校啦同埋機構發出咗呢150封嘅確認信嘅記錄。咁就話睇到呢有22宗，即係15%左右啦，係涉及到取消預訂或者唔取場嘅。咁而只有18%係有4宗咧嘅租用人咧係按住規矩，就係你取消嘅時候咧，有超過20日之前咧係先通知康文署先咁。咁其他咧就係冇顯示係已經按指引咧係妥善處理呢一個取消預訂同埋唔取場嘅情況嘅。你了解嗰個問題喺邊度？點解有啲人係訂咗又取消，但又冇按規矩咧？ 如果係譬如學校團體啊，咁我都問過即係學校嘅體育老師啊，或者學校啲負責嘅校長啊、組群啊。通常呢啲情況可能就係因為天氣啦、落雨啦，因為你如果你搞個運動會，咁你大風大雨，你一般常理嘅學校我哋都可能取消啦。咁所以，但係呢個取消嘅情況，你因為天氣限制而係需要退款啊，或者有關嘅程序呢，就即係學校嘅朋友講都係相對係比較繁複嘅。咁其實呢啲嘅情況係咪可以喺個簡化咗呢啲程序呢？咁同埋即係因為田徑場呢其實都係學校喺平日用嘅使用率好高嘅，因為每一間中小學都有陸運會啦。咁你陸運會可能而家嘅場地仲要係俾埋啲學生去做一啲訓練啦，因為你冇理由你冇準備就去參加㗎，係咪？咁你都有啲空間係俾佢去準備啊，譬如一啲投擲嘅項目啊、跳躍嘅項目啊。咁呢一個使用呢，由於市民啦同埋學校學生兩個組群呢，其實係嗰個競爭嘅都比較激烈啦，咁所以容易就衍生喺管理上啊、分配啊呢啲嘅問題出現咗囉。 嗯，頭先你講退款嗰個，我明白一個問題，即係你突然間天氣差咁，你開唔到個陸運會，咁就要退款咁。但係頭先個問題係有啲人如果真係係即係或者學校啦係用唔到嗰個場地，而你又未必臨即時通知到或者預早通知到嘅，係咪應該都要交翻個書面理據咧？頭先就提到話，可能有一啲根本冇按住規矩去解釋啊，去處理。 如果係冇按住規矩咧，咁呢個即係可能政府都有一個所謂懲罰嘅機制啦，咁樣樣。咁但係因為學校都係一個地區同埋康文署地區嘅管理咧，其實係兩班人其實好多時都好熟悉嘅。咁會唔會係即係喺個程序上高呢啲嘅問題啦？嗱，因為你冇一個個案，我哋又好難攞嚟討論啦。咁整體嚟講，即係審計報告今次就係揭露呢個問題。我相信康文署同埋即係每一區嘅場地管理嘅員工咧，都會係同翻所謂持份者啦，點樣樣去傾啦。咁因為以往地區呢啲嘅設施都係透過區議會即係康體嘅呢方面嘅小組管理啦。咁其實係咪可以多啲引入一啲所謂持份者呢？其實學校係平日用呢啲田徑場嘅最大嘅持份者嚟嘅，係咪可以喺地區裏面同學校嘅相關嘅人士係大家多啲溝通，然後點去即係優化呢個程序呢？我覺得係真係可以改善嘅空間係有嘅。 嗯，審計署亦都提到話，因為佢哋提到話每年運動場平均嘅使用率咧都有去到99%啊，2016去到2020年都係咁。但係咧原來話緩跑即係緩步跑嘅人士咧嘅使用率咧就佔咗運動場總使用率咧係超過80%嘅，亦都提到話未能夠反映到一啲教育機構咯，我相信學校啊等等啦，佢哋即係用呢一啲嘅場地，譬如搞一啲田徑活動等等嗰個使用率嘅，你覺得係咪需要分翻開咧？所謂使用率都要分翻開係邊啲人用咧？ 這個有一個討論嘅空間，因為事實上，如果你話需要係用一啲投擲嘅項目啦，譬如你練習擲標槍啊、擲鐵餅啊、標槍啊、圓球啊，呢啲相對係要空間好大嘅。咁其實我諗喺個計算嚟講，學生都係市民一部分嚟噶嘛，你唔能夠標籤咗嗰啲學生就唔係市民啊嘛。 咁所以整體嚟講，嗰、那個場地係能夠提供俾香港人咧，唔同你係，不論你係學生同埋市民都好啦，其實最大嘅使用量咧，都係嗰個場地所提供到俾市民大眾用到嘅啦。咁但係呢個我諗都有，咦都有體育老師同我反映翻，譬如你喺嗰個田徑裏面，你想練習跨欄咁。大家跨欄都知道你要擺好多欄喺度先至跨啦，咁你涉及嘅程序啦，呢個就要當然申請啊、器材啦、安全嘅管理啦，咁所以呢個複雜嘅程序都係可能大家未必掌握得到啦。咁但係我覺得喺學生學校使用嗰度呢，我覺得係應該係俾返一個優先嘅次序嘅。點解呢？因為學生佢青少年人佢有一個運動嘅田徑嘅經驗呢，其實對佢成長嘅過程呢，佢日後長大咗都係好似市民佢會跑步㗎嘛。如果佢掌握到佢細個已經有一個運動嘅文化嘅話，咁所以呢個我諗都要平衡返囉。咁我又唔係太覺得市民係嗰用嗰啲田徑場係好似搶咗嗰啲學生嘅用嘅空間。咁我覺得喺個管理嘅思維就唔應該咁嘅比較囉。 OK， 好啊，唔該晒梁宏德，同你傾到呢度先。梁宏德係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有關於審計署都睇到有關於康文署一啲運動場用嘅情況啊，繼續聽大家嘅電話。电话旁边有陈女士的，早晨。 是早晨啊，你好。 你好，请讲。 就咁嘅，我是离岛居民嚟嘅，咁我哋住长洲嘅。咁咧，长洲嘅离岛咧就系唔似得香港话，有行人路、有斑马线咁噶嘛。咁所有咧，车啊、行人啊，都系喺晒一条街嗰度去来往噶嘛。 嗯。 咁咧，长洲啲街就好，即系已经系好离谱，呢件事已经好耐啦。三分一又俾单车霸咗，三分一又俾呢、這个嗰啲街街边做铺头嗰啲生意咧，就全部又系霸咗一条街。于是乎咧，行人咧就剩翻中间一段好少嘅路嘅行嘅啫。咁呢段路咧就系不断咁都系行人乜嘢车都系用呢条路。咁我哋好耐之前咧就曾经根本呢条路咧系嗰啲红毛泥石屎路嚟嘅。咁唔知點解又突然之間咧，有段時間就將呢段路就掘起曬，拆咗佢就搬個做嗰啲一嚿嚿嗰啲紅磚。咁呢啲磚咧又唔係話即係出邊街道咧都有啲呢啲紅所謂嘅紅磚咧，就比較啲穩固啲嘅、堅固啲嘅。而呢種磚而家鋪喺我哋長洲嗰啲咧，係空心透心嗰種嚟嘅。咁同埋咧，你鋪唔呢啲磚唔好處咧，就係話你一落雨啊，嗰啲雨水啊咩咧，洗街啊咁。那些水呢你就会是咁流失下面那层泥沙的了。於是乎你更加就形成了呢个路面不平。咁加上呢係咁不停咁有呢啲咁嘅車輛咁樣重型嘅車輛又係咁樣用呢條路。咁仲要係呢喺碼頭一向左手邊個路旁呢就種咗好多棵大榕樹。咁就扯晒啲根嗰啲根呢就扯晒嗰啲磚呢就一路都係咁浮起晒出嚟㗎啦。 OK， 所以喺長洲佢就提到呢一個啲路啊有啲凹凸不平嘅情況啊咁。多謝曬陳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先。仲有一個嘅強制檢測公告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是，葵涌安蔭村康蔭樓居民，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信或者係佩戴手環，以證明係接受強制檢測咧，就可以由指定出口離開噶啦。咁呢個就係強制檢測公告嚟嘅。今日咧千禧年代同大家傾到呢度啦，聽日咧再同大家見面，拜拜。